人人话我痴咗线，睇个样似系傻。佢未尝试挨过的士司机，未会知得清楚。金地难上落客实难过，冇订停泊乱摆怕又会拖。提防白渣佢乱咁坐，好似螳螂去报时，企处有心专装我。人穷叹奈何，乜都死晒火，讲搏命，谁能及我家中老嫩？合埋共七个，仲还未计我老婆。日难过，逼要做多几更落，随时做到黐咗线，睇个样似系傻。佢若尝试挨过几晚通宵，就会发刀出火。百物腾归未算系难过，最弊排废乱家确实太苛，重重限制受折磨，朝正佛缘晚有错，搞到心惊兼胆破。人穷叹奈何，乜都死晒火，讲搏尽，谁能及我家中老嫩？合埋共七个，仲还未计我老婆。日难过，逼要做多几间落，随时做到黐咗线，睇个样似系傻。佢若尝试挨过几晚通宵，就会发刀出火。百物腾归未算系难过，最弊排废乱家确实太苛，重重限制受折磨，朝正佛缘晚有错，搞到心惊兼胆破。